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今年将拍摄成为歌剧电影，这是我国第一部 4K 全景声歌剧电影，请听报道。 太阳就要下山， 这段旋律是剧中的唱段，在黎明之前，演员在台上表演的同时，多部高清摄影机已经分不同机位在拍摄，并且同步收录高清的音响。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首演于2015年，在德军包围下的五位女兵和准尉瓦斯科夫演绎了一段动人的故事。该剧由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万芳和导演王小英组成核心主创团队，指挥家吕嘉执棒，携手张扬、刘松虎等歌唱家，用音乐再现这部文学经典。这次歌剧电影的拍摄由曾经指导过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的滕俊杰担任导演，在技术上进行一次突破。这部电影将使用 4K、8K 兼容的高规格，首次尝试虚拟现实的 VR 段落，为观众创造720度进入式的观影效果体验。同时在音效方面调动了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手段 Atmos 全景声技术，效果会把风声、雨声、歌唱家、合唱团最细枝末节的声音清晰地传递给每一个观众。经过几年的探索，国家大剧院已经陆续从79部自制剧目中拍摄了近30部歌剧电影，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在技术和艺术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璀璨华夏淡影仙归川渝地方戏剧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出，作为国家大剧院中华戏剧瑰宝系列展览之一，本次川渝地方戏剧展展出了川剧川北灯戏的部分图片资料和实物。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近日揭晓，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10项考古发现从26个候选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昨天，北京首批24小时智能书店出现在八角南路社区，智能书柜大约一人来高，共有24个小柜子，大约能存放500本书，市民只需要扫描书柜上的二维码下载 APP 就可以免费借书或者优惠购书。昨天，伴随欢快的歌舞与传统民乐表演，来自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非遗文化展亮相前门大街的华韵传统文化艺术中心。爱丽丝奇境缤纷之旅中国首展今天在朝阳大悦城开幕，展览集合数十位艺术家跨界合作，运用影像投射、灯光视觉、音乐等多媒体艺术，致力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趣味大展，让你身处奇幻缤纷的童话世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会在4月14号、15号、21号来举行。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以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会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跟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给大家做一些就是除了在家里面做美食的方法以外的，就走出门我们去品尝美食的推荐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走出家门去品尝美食了。欢迎一下好久都没有来做客的新媒体时尚美食家创始人刘洋 Cindy。 欢迎 Cindy。 Hello， 大家好。 Cindy 怎么突然变这么温柔，就是太久不来吗？冷静一点啦，你的声音跟我的声音这个音量有差啊，大家听起来可能不太今天呢Cindy 会跟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前几期在周四的餐厨的板块都是在教大家在家里面哎呀可以来做一做呀，包括很应时节的青团啊，还有烤箱的做法。之前没有听到节目的不要担心好不好，因为你们可以通过一个 APP 叫做听听 FM， 就是我们自己的 APP 啊，上面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就可以听到啊，然后就可以听到我们全年的回放，包括我们过往节目大概有800多期吧都可以听到啊，这个里面呢就会有青团的做法呀，烤箱的用法。那今天 Cindy 要跟我们聊的关于吃的话题是什么呢？ 这个呢算是城中比较越来越火的一个餐饮的形式了，叫早午餐。 嗯， 对。然后这个早午餐呢就是比较特定的时间是在周日。 哦， 对，周日早午餐。 哦，周日的早午餐，这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吃早午餐的时间。 对对对，其实呢早午餐呢它其实就是早餐加午餐的一个结合。 嗯，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很多就是大家 从周一到周五工作很忙，然后呢可能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呢会在周六的晚上会出去玩，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会起得很晚，所以呢就是把早餐和午餐融在一起，对，就是叫做早午餐。然后呢早午餐的风靡呢也是因为它成了一种社交模式，就是大家可能周六的晚上的时候见一波人，然后周日早餐的中午早午餐的时候再见一波人，然后成为一种社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很多餐厅呢也推出不同种类的早午餐，然后花样也很多，然后也非常受这个大家的欢迎。 嗯，哎，这样说来的话，我稍稍有点理解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还在想问说为什么周六不提供早午餐。 对， 哎，就因为周五大家也会很放松吧。 对，周五比较放松，但是那个周五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出去玩，然后第二天也会起得比较早，但一般呢周日因为周一要大家要上班了嘛，所以大家希望周日的时候有一种比较轻松啊，然后那个 relax 的这种那个这个社交模式，就可能吃个早午餐比较合适，因为晚上的话可能要是吃得太晚就会第二天可能就是也会影响周一的工作嘛，所以就会比较选择这种中午的这种午餐的社交模式。 哦， 对， 哎，我之前还听过一个故事，但是我不太清楚它是不是早午餐的一个很科学，或者是说一个很正式的流传的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周日吃早午餐？就是说国外的人啊，比方说欧洲人，他们是特别喜欢在周六的晚上喝酒。 嗯，对对对， 好像周五就不太喝，原因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说周六晚上特别喜欢喝酒，然后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家庭聚会、朋友聚会，就是他们的聚会时间。Party time 是在周六的晚上。 对对 对, 对, 对。 好了，那这个沿袭到就我喝了酒。宿醉就会醒得比较的晚， 对 啊，所以大家喝呀聊呀，就是周六会睡得很晚，然后呢周日就不如周六起得早，那这个时间就肯定会错过早餐的时间， 是的， 起来就只能吃午餐了。有的人可能略略早一点，就在这个中间时间有点尴尬，到底吃还是不吃呢？反正也有点饿。 对，所以就早餐加午餐一块解决了。 哦，所以这个宿醉的关于宿醉的这传说也好，故事也好，是早午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流传的版本。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等于就是大家周六的时候会出去玩，然后或者是见朋友或喝酒啊什么的，会就玩的比较晚。 嗯， 然后所以第二天起的特别，也就是相对来讲晚一些。对。 啊，好，那这个说到早午餐，哎呀，今天 Cindy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图片啊，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发出来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就有人说你自己吃早饭了吗？自己发这些图不会看饿吗？不好意思，九点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了我的早餐了，而且待会儿要跟大家说说吃早餐，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在周日的时候吃早午餐，也是因为早餐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重要啊。这个还有人说口水流了四环路一圈啊，这你上班也是有点辛苦，需要从哪个地方走四环走一圈才能到上班的地儿。好了，今天呢，大家如果也想看图，流了口水啊，就有助于中午吃的更多更饱一些，可以来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同时呢，关于早午餐的一些推荐，今天我们也会推荐在北京城里边，目前很火的，但待会儿我们会。避开广告嫌疑，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描述，请大家尽可能的听清我们的描述，好不好？因为你要听清楚，就像那个比划，一个比划一个猜一样，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比划一下，争取大家能通过我们的描述就找到那些早午餐的很棒的店。今天呢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的方式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就是我写了转发周四餐厨板块那一条微博下方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had有朋友说到了十点啊，那是正好可以一边吃 brunch 一边来听乐享生活。到周日的这个，因为今天才周四嘛，你们就已经可以吃早午餐听我们节目了吗？你们的生活好惬意。在周日的这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早午餐的用餐时间会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吗？ 对，一般是在那个11:30到3:00之间，当然也有会吃到4:00的也有啊。 那就早餐午餐加下午茶都合了一顿。 对对对对对。 哦，那周日大家真的是超级放松的一个 状态。对对，就是对。 还可能吃好几波。 对，其实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美剧，就是特别有名的美剧《欲望都市》。 嗯， 对，然后里边那个女主角 Carrie Bradshaw， 然后她就那个她就是早午餐的那个 重度爱好者， 对，重度爱好者，对对对。然后这个早午餐也是上东人的那个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就在纽约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去周日的时候就约朋友一块吃早午餐，对。 哎，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当中，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工作日的时候是一定要吃早餐的。 对， 哎，这个跟我们先抛开生活习惯不说，吃早餐这件事儿也是中医在警告我，打双引号的警告。就我有一阵儿，就刚刚参加工作有一阵儿，我就觉得早餐，就早上那个时间，我宁可多睡一会儿，啊，哪怕可能也就吃个早餐就十几二十分钟吧，你就知道就。年轻的时候，对，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就哎，总觉得啊，算了算了算了，就然后很慌张的出门，嗯，而且我不是那种喜欢一边走一边吃，或者是要把早餐弄到单位来吃的那种人。好，就有一段时间，大概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吃早餐的习惯，然后后来中医就说，脾胃不好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哎，放弃了早餐这个很重要的仪式。 对。 那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爸妈都会很认真的给我们做早 餐。对呀，对呀， 怎么我们就懒成这样了呢？ 你们工作压力大呀！ 不要找借口，心里不要找借口。所以，哎，我是以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体验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吃早餐。周日睡懒觉不要紧，啊，就是从11点钟也得开始吃，认真的吃一顿。那11点，我原来一直以为早午餐怎么着也得从9点半。或者10点，因为你还是要涵盖一点点早餐的范围嘛，内容。 其实也是根据大家的作息习惯了，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可能周末的时候可能都懒在床上不想起来，一般都是起床的时间可能都在10点以后了，然后大家再洗洗涮涮啊，再出来，所以到了那个地方也都11点多了。对，嗯， 好，刚才还有人说周五就宿醉，夏夏你自己暴露了一些东东，哎。对于像你这样啊，就是从来都不认真听我们乐享生活，不认真听我讲话的人，请你出去。 我想问问，是每天晚上都宿醉吗？ 出去。我刚才说了，第一，这是我曾经听到的一个关于早午餐的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会吃早午餐，为什么在欧洲在美国有一些这样的习惯，然后慢慢慢慢的好像现在也被中国人所接受了，开始流行了，是早午餐文化的由来，好不好？不是说建议大家周五周六就要宿醉。还有一点我给你解释一下，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周五的时候好像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在美国，大家就不会有就需要周六早上吃早午餐，是因为周六他们是 party time， 就是他们的聚会时间。 对， 那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都是外出的，不是在家里面待着的。但是周五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欧洲人来说，是他们的 family time。 嗯， 就是他是一定要陪家里人吃晚饭的。 对对对， 也宿醉吗？这不还好吧？当然了，也有一些家庭就是啊，你今天反正也不出门了，喝几杯不用开车，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达不到醉的那个程度。 对， 大家还是周五的晚上纯放松，家庭放松时间。 对，适度饮酒。 嗯， 对， 对，就是这个，就是又进一步的解释了为什么早午餐是周日的早上来提供的啊，因为周六大家这。也就是跟朋友聚完了以后会起的不如周六的早上早啊，周日的早上好。嗯，然后还有人说我特别喜欢奶奶小时候带我去吃的面茶当早餐，现在都找不到了。哎，这应该是很北京特色的早餐。 对对对。 嗯，还有人说周五还没放假吗？放假了呀，我刚才不是解释了吗？因为周五晚上是这个家庭时光啊，所以就不太会有人说。嗯，还有人说这个第六幅图是巧克力蛋糕吗？ 对，是巧克力做的蛋糕。 这个巧克力做的蛋糕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严格的把它，我觉得第六张图有点像就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那个吃豆豆那个是吗？ 是那个灵感吗？ 那个它就是切一块然后变成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那旁边放的像马卡龙一样的，难道不是故意的要营造出来一个吃豆豆的？ 对，那个是一个摆的造型，然后碰巧碰瓷了吃豆豆。 切掉一块也不知道那块给谁吃了啊，就是 被我吃了。 好，还有人说这个食材棒，味道香，肉嫩多汁儿烫。哎呀，这你们不光光是要看饿了，也得让我念饿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了，看了图片里面烤鸡、烤鸭、烤肠、烤牛排，都是他的爱。啊，这个 肉食主义爱好者 啊。但是我在想，吃早午餐有没有也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内容？ 对，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早午餐里面都会有鸡蛋。就是各种蛋的做法，然后呢，因为鸡蛋是比较有营养的嘛，然后早餐其实大家也会以鸡蛋为主做一些煎蛋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早午餐呢也是延续了这个鸡蛋的这个高营养的这个美食的这个传统。然后呢，在早午餐里比较受欢迎的是那个班尼克蛋，它其实班尼克蛋呢就是一种就是水煮鸡蛋的做法，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那个荷兰汁儿，然后呢底下再铺一层就是那个。餐包，然后再放一点点蔬菜啊什么的，就变成了这个，又有这个，又有谷物营养，又有这个蛋白营养，又有那个蔬菜营养的这个很健康的一款早餐、早午餐，对，美食。 嗯。这个什么颗蛋来着？ 班尼克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的那个第二幅图里边， 嗯， 它其实那个最主要那个最主就是最前面那个其实就是班尼克蛋，然后它上面呢是就是把那个鸡蛋就是煮，其实就是煮鸡蛋，然后呢煮的那个不像中国人一传统的煮的那么熟，它是里边的黄，就是会有点那个溏心的那种蛋。然后呢再浇上一点那个荷兰汁儿，然后放一点蔬菜，然后底下是有一个那个面餐包、 哦、餐包， 对对对对啊、 哦 嗯、但是你也可以放肉，放点培根啊什么，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可以放一些东西进去。 哎，说到这个班尼克蛋， 嗯 当然我原来去一些早午餐的餐厅点餐的时候，我会不太清楚啊，就是啊、哦、我会就嗯、哦、好，就是含鸡蛋的，好了，需不需要就点一个，我不太清楚班尼克蛋它指的就是哎这个样子。 对， 嗯，但是这个呢，在我们下半段给大家推荐的北京现在很火的某一家这个早午餐的餐厅里面， 对，它是主打， 这个、 对, 对对， 就三里屯那个，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主打，就因为我每次去我都会，就是在跟 Cindy 聊天之前，今天聊天之前，我还不太清楚这个鸡蛋的啊它的名字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每一次我会看到那个，哎，餐牌上面也很好看， 嗯， 拍出来的也很美啊， 对。 还有人说，啊，就是不要咬牙切齿啊，就是我刚才宿醉的那个问题啊，说不要咬牙切齿。一般呢，故事就是说自己，是一般来说，如果我在节目里边举个例子，那可能是周围的朋友的例子。但是我现在刚才不是在举例，我是在说传说，就这个事情的由来。这个事情又不由我来决定，早午餐这个事儿不是由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几亿人开始吃这个，所以你已经被我拖黑了。我就咬牙切齿了，怎么了？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还有人说，小夏姐姐我还小啊，我有在坚持的吃早餐，都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哎，对，晚餐就确实是要吃少一点。嗯，对，就是现在还年轻的朋友们，听了我刚才的个人亲身经历描述之后，建议你们一定要吃早餐。还有人说不吃早餐容易得胆结石，这个有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我不太清楚，但是呢不吃早餐会引起你的脾胃的很弱， 对 啊，那接下来的它的影响就是你午餐吃再多，晚餐吃再好，吃再少，它很难吸收到营养啊，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其他的，因为你脾胃的吸收功能很弱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的好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以为很好，啊，这中医老师恐吓我们，你这身体都成豆腐渣了，还不赶紧吃早餐要保养起来。但吃早餐，包括吃早午餐这个事儿，也要因人而异。刚才因为 Cindy 也说了，就是早午餐大家的，好像在大家的一些约定里面会有这些啊，鸡蛋啊、肉类啊什么样的。 对对对。 但其实也分人，对不对？ 是是，对，所以就是早午餐它会给你很多选择，就是有的是自助早午餐，所以你选择很多，有的就是你可以从菜单里选择你喜欢的菜品，对。 哎，待会儿我们要介绍的两家都是。 一家 都是点餐的， 一家是点餐，一家是自助。 哦，这个很好， 对对对， 就给了很多人选择。为什么我说还是要因人而异呢？因为比如说我个人啊，那

其实是这样，那个早午餐呢，其实比较偏向于午餐，只是说呢，大家只能就是那个在周日的时候起来比较晚，所以就是把这个周日的这早餐呢就是错过了，所以呢就把早餐和午餐并作一顿，所以要吃得非常的丰盛，然后呢也要吃得非常有营养。对， 对，并作一顿，不是说早午餐就感觉，因为我原来有一阵儿，我觉得早午餐好像是要在早餐和午餐之间。吃的一顿饭，就是说我可能早餐我来不及吃了，然后呢我就把早餐晚了一点，有点接近于午餐的时间，所以叫早午餐，你知道吗？所以你跟我说11点才开始到3点，我说这不就是吃了午餐吗？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纠正一下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早午餐其实理论上它还是午餐这个时间在吃饭。 对， 为什么要把早餐也加进去，是因为你早餐没吃因为你起晚了嘛。 对对对， 周末就为什么只有周日的时间，因为你起晚了，平时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哼， 所以把早餐的这个不能说分量，营养， 嗯哼， 加在了午餐里面。 对， 这所以你这刚才那位说我吃完了早午餐我还吃午餐吗？你就是在吃午餐。想要看到早午餐的图片，稍后马上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跟 Cindy 都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在北京的早午餐的地方。那这位然后还有老穆还说嘉宾跟我同名同姓。这样啊，那你 得和我一样美吗？ 那你的老穆索菲亚是什么呢？而且关键你的头像还是个男生，就是这个完全从你的这个微博名字完全看不出来你跟刘洋是同名同姓的。好，祝贺你们找到了彼此。好了，接下来说一说就是跟我们互动和看到我们嘉宾带来图片的方式，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啊。我们只有微博这一个途径，大家不要去微信公众号找我们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这个跟嘉宾同名同姓的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北京的这个工作节奏太快了，有空自己做中式早餐的不到1%，这个1%这个量都说多了吧。对，就确实我自己在家吃我也只能就是你说中式，喝粥算中式吗？ 算的。 对，但是喝粥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说那你得基本上你可能得早起至少要30-40分钟，你得先跟它煮上，对吧？那个电饭煲你得先放在那儿，然后再去处理你洗漱这些问题。确实，所以他说我可以吐槽一下嘛。你可以吐槽啊，北京的早饭太难吃，好吃的没地方停车到北京10多年了没有吃过一顿舒服的早饭，前提是他不喜欢西餐。 对，其实如果是那个生活在武汉的话会比较幸福。一说到这个早餐我就会想起武汉。 哎呀，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东北的嘉宾继续聊武汉的早餐。确实了，武汉早餐确实会很多，而且不存在说要去停车的问题，因为无论你们家住在哪里，你们家方圆大概1公里之内的地方，就你走路不超过1000米。 对， 就我觉得不超过500米， 500米绝对500米， 就都是那种小区楼下一定会有。 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在北京会有啊。我现在住的地方我觉得楼下就没有，它只有那个流动餐车。 对，流动餐车，然后可能在地铁口啊什么的才会有。 对，就是北京的这个早餐支持项目。那好像其他的确实你要去到那种胡同里边的老北京的店，然后又想吃很有的北京特色的早餐，那要不然你就周末起早一点吧，好不好？你周末起早一点，然后不要开车，步行或者是公共交通出行去找一找嘛。这个我能不能说你来了10几年你都没有吃过一顿舒服的早饭，跟自己懒也有一定的关系吧。所以从这个周末开始，今天周四了，周六周日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人说热干面，对，虽然我是武汉人，但我不太喜欢吃热干面。 哇塞， 不太喜欢吃。对，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是，不要以为我作为武汉人不爱吃热干面，我的早餐选择就很少，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对，其实 停不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户部巷那边，就是说你可以从早上一直吃到中午，对吧？ 早午餐是吧？真正的早午餐，那是很中式的早午餐。 对对对 对，而且每一份，我每一次带朋友去到户部巷，我都会跟他们说，就是你们从第一家店开始，你们就每一份都要大家分享。 不要你自己端一个碗，然后走到下一家，你会发现你基本上这条巷子走了十分之一的时候，你就已经饱了。 对， 其实在成都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嗯，对对对， 嗯，所以还有人说在广东的时候吃早茶是很喜欢的，特别是凤爪，我也很喜欢。 是，哎呦，我突然就是感觉就是这种早餐比较丰盛或者早餐会吃的比较好的都是那种比较闲适一点的城市。 嗯，就是它市井文化会更 对 更丰盛一些啊。 对对对， 早餐好啦，嗯，为什么你们现在就开始各种各种推荐外地的早午餐了？嗯，还有人说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吐槽的那一位啊，说包容不等于就不吐槽嘛，如果不吐槽的话怎么更好的发展。对呀、啊，是，但是我也要吐槽一下你的懒，好不好？就是因为就像我觉得我已经不算特别，就是周末啊，周末不算起得早的了。但如果我知道哪里有好的早餐，或者说朋友说，哎呀，我今天带你去吃一个很特色的话，那我还是会爬起来去，哪怕那个地方不好停车。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呀，对吧？你还可以骑共享单车，下了地铁以后可以换共享单车， 嗯、 有很多方法。现在天气暖和了，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北京户口北漂，你说的这一家店恰恰就是我们要推荐的三里屯那家店 啊。真的，他有说啊。 对， 哇塞， 他说他去是他自己去过的 brunch 当中非常不错的，所有的菜品都要保证新鲜的口感，哪怕是菜品使用的酱汁儿， 对， 也是当天现做的。 对， 对于食材新鲜的坚持、 嗯、 他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感动。 他还是很厉害，这听众还是真挺厉害的。对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有朋友说了赶快来推荐，想要知道到底是哪家店，因为我们不太能够说名字。哎，但这个听众已经写了名字了， 对， 所以赶快来查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区，北京户口的北漂写的大段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位于三里屯的非常棒的早午餐的店。 对，那这家店呢其实也是那个就是火了好多年，然后你要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其实早午餐呢因为它是在周日，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这个都是很轻松愉悦的时间，所以的很多那个很好的早午餐厅呢，它也这空间设置也非常好，就是会有很多的阳光照进来，然后有一些花的小花的装饰啊，营造这种氛围。那这家呢也是，它是有一个大的玻璃房子，对，在三里屯这边。然后呢那个它这个蔬菜呢它的食材呢，刚才那个听众他也有说，就是非常好，就是很多他的用的食材是有机的食材。 嗯， 对。然后呢就是这创始人呢是台湾人，就几个台湾人一块创办的，所以台湾人是还是蛮细腻的，所以他就是把他那个台湾人的细腻精神也放在这家餐厅里，然后包括那个用材的那个材质啊，然后出品啊什么的都是做得非常的精致。 嗯，我们要再接下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店，虽然说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 嗯、 现在就来搜索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在我们今天的评论区下方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跟刘洋都特别推荐的这个在三里屯的这一家店。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在朝阳大悦城有分店。 对，然后朝阳公园也有。 嗯，对，那家反正我跟 Cindy 说我一年前去在装修，不知道嗯，现在怎么样了？要不然，如果是可以在各种点评类的网站上面去搜一下，可以打电话先去咨询一下。那他在三里屯这家店呢，就在那个机电研究院。 对对对，在那个机电院里边。 嗯 啊， 而且那比较好停车，解决了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停车的问题。 嗯，还行。就是我一直觉得三里屯就是你可以停在那个太就是盈科中心。楼下它有停车场，你可以停那个停车场非常丰，非常有很多的停车位。 哦， 对对对， 走过去。 对对对， 机电研究院里面 也能停 车， 对对对。但是就是一旦就是 周末， 对对对。 哦，嗯、好啊，这个我们描述这个地方，描述清楚了吗？这是一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会推荐一家自助的早午餐的地方。 嗯、 这个刚才说到的三里屯机电研究院里面的这一家，也是我们的听众推荐的那一家呢，它是点餐制的，基本上以我们刚才我跟 Cindy 也说了，我们俩就以女生的这个饭量来说，每个人就点一个自己的主菜就好。 对对对，就是可以吃饱。对， 最多再加一个饮品。 嗯、对对对， 好，嗯，刚才这位我说他懒啊，就是来给我抬杠了，说等你以后有了娃，你就知道早上有多少事儿要做，你宁愿自己在家做，也不会出去吃。难道我周围那些晒带娃去早午餐的都是别人家的娃吗？ 我不是跟你抬杠，我等我以后有了娃，我再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如果你想做，不是说在这一年365天当中52周里面没有一个周末我可以做到，我觉得小朋友也是可以有商有量的。你每天早上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是周一到周五非常的忙碌，周六周日了，小朋友也不用早起去幼儿园啦，你也不用早起，但是我知道小孩都起得很早啊。这个，那你就早一点起来，早一点收拾完他。11点了，你们还不能出门吗？基本上早午餐的时间是11点到3点， 对， 你1点去也可以啊，你2点去也没问题啊。 对， 只是关乎说你的午餐到底要什么时候吃。 是 啊，这个会不会出去吃，以及到底要吃什么，还有吃的时间，真的是依据每一个家庭来决定的。 对，然后其实那个吃早午餐的话，很多是家庭的一个家庭去出去吃早午餐，就像你刚才说，就是小朋友也不用上幼儿园，大人也不用去上班，所以很多家庭他就会那再选择一块去吃早午餐。所以我在很多早午餐餐厅也能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啊，就小朋友啊， 我就在这个机电研究院这一家的早午餐里面看到很多。而且你不要跟我说只有老外会这样，我看到的有很多中国的家庭的父母也都是这样。 对， 不管是推着婴儿车出来跟就是好朋友聚会吃早午餐，还是就是宝宝，因为他那个店也很贴心，他会有这个儿童餐饮。 对对对对， 宝宝也一起在享受周末的阳光，因为他那个是阳光房。 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嗯嗯， 就是我当然相信有了小朋友之后，你的家庭的时间会变得很碎片，那我们可不可以也给自己一个预期，就看我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预期。所以想和不想啊，想完了做与不做，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而且就是其实带小朋友一块去吃早午餐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也会很开心。很多餐厅呢，他们为了就是接待这种家庭的客人，也会给小朋友准备他们的游乐的一些项目，然后包括给专门给小朋友准备的美食，小朋友非常开心。你们就是大人，就大人就和大人一块聊天，那边有小朋友他在小的儿童乐园啊，或者是自己画画啊，在那个区域自己画画自己玩什么的。对，所以大人也会很开心。 嗯， 对， 就稍稍的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时间吧。 对对对对， 不要每一个早餐的时间都像打仗一样。嗯，反正我非常理解你啊，刚才那位朋友，就是确实是我还没有体会过这种跟娃打仗的生活，我也理解你。但是呢，你也听一下我们的劝，好不好？好了，接下来要说一说我们推荐的第二家是自助类的早午餐。 对， 也是只有周日有，对吗？ 对，早午餐这家是只有其实它平时也是有的，但是它平时早午餐没有就是周日那么丰盛。 嗯， 对，它菜单里也会有早午餐这个选项。对， 哦， 然后平时的话就是一道菜，而周末周日的话是自助形式，所以非常丰盛。 哦，平时的早午餐它就是点餐制。 对对对，就是有一道菜是早午餐的可以选择的。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从11点一直到3点， 11点半到下午3点半。 三点半， 对对对对， 这有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来吃一顿自助餐的早午餐。 对， 我们先描述一下地点吧。 是在国贸，然后呢是在那个现在也是那个国贸商城的北区那块，然后呢也是 CBD 唯一的一家精酿的，以精酿为主打的餐吧。对， 哦，这个描述很具体了。 对 啊，就是国贸商圈，这个我们给大家确定了。 对对对， 然后国贸商城的北区我们也给大家限定了。 对对对对， 而且也是就是唯一的一家， 对，就是 CBD 的唯一一家精酿的这个餐吧。 啊， 对对对， 他会在周日的时候来提供自助餐的早午餐。 对， 你会比较推荐里面的什么菜品？ 其实他就是每家早午餐他会略有一些主打不同，然后这家早午餐呢是以那个各种的肉为主打。对，所以大家就是喜欢吃肉的可以去那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刚才那个烤鸡、烤鸭、烤鹅的， 对对对，烤牛排、烤羊排、烤猪排、烤鸡，各种的烤类、肉类的特别多，然后 cheese 也非常丰盛。像我是特别喜欢吃 cheese 的人，然后我会特别喜欢吃去那里边吃各种的 cheese。 嗯， 对。 这个刚才还有朋友说了，推荐了这个三里屯那家呀，我喜欢他们家的酸奶。 哎，酸奶也特别好，那个酸奶真的很棒， 可以为了去他们家吃酸奶花费40分钟专门去一趟， 值得。 我没有他那么值，但是我会想起来。 嗯，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早午餐的去处的话，我会想起来去他们家吃酸奶。对，他们家酸奶也很适合当晚餐，我觉得。